要继续我们啊这个季节说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真的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季节，我们称为什么欢迎圣灵的季节，就是说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的灵那圣灵充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是不是啊，就像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一样，你不只是说让他坐在你的客厅看电视，而且你那一个热忱怎么样，甚至给他介绍你家里的厨房啊，你的卫生间，对不对，他都可以来使用，就是让圣灵进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这样欢迎圣灵，圣灵必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做提拔的工作，做加力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圣灵要在这个季节里面，虽然好像看到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圣灵要加提给他的儿女，加提给基督徒丰收教会，有神那里赐给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圣灵的恩赐啊，第二部分啊，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来讲到神赐给我们信心的恩赐，好不好？我们先把啊《哥林多前书》有关圣灵的恩赐，保罗所写的十二章啊四节到十二节念一下啊，念一下，然后我们会进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责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是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助理，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一样。我们来祷告。是的，亲爱的圣灵，我们在这里欢迎你，求神的灵今天就充满在基督的丰收教会，主你面前的每一位儿女，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当中，主求你来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智慧启示的灵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当我小时候的时候呢，我跟我姐姐啊，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就会猜，因为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啊，说是跑海的啦，啊，航运方面的，所以他出去不像现在哦，现在你可以 text 对不对？打电话都很方便哦，那个是很难的，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哎，出去以后什么时候回来回到家，所以我们就会。两个人就会猜，我说二十号，他说二十一号，或者我改了，我三十号回来，他说二十九号，反正我们就做这样的游戏。当我父亲回来时候，当我们非常的高兴，每次回来他都会讲一些发生的故事，在海上的故事。他差不多退休之前，他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在海上这样漂泊，对海就很有感情。所以你看我的名字怎么样，涛嘛，三堆水有一个浪涛，对不对？所以是这样来的啊。那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很有印象的，他就讲到船的那个架构啊，船运行的时候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当有暴风雨有风浪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舵怎么掌啊，对不对？然后有危险的时候，哎，你怎么样避过这一个风浪，或者驾着这一个风浪啊，你这个船不至于翻掉。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船上面啊，就是有一个什么锚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锚，就是抛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船才能够稳定下来，是不是？当暴风雨 来的时候，如果万一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寻找在你周围，不管是一个什么地方，你那个矛啊能够抛下去，然后呢能够扎到那一个可以把那个矛抓住的那一块地，或者是不管是一块石头或者是什么样，这样那你的船呢就能够被锁住。而且呢一般的船就是你四头啊，就是前面两个后面有两个四面，这个锚一下去全部都靠住的话，那你就稳定了，风浪再怎么大怎么样你就夺定了，就夺定了，你就不害怕了。等风浪过去的时候怎么样，你继续又是航行，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说圣灵给我们圣灵的一个信心的恩赐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哦，你有没有信心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都有相信了耶稣才受洗的吗？是不是都已经有这一个信心？但是那一个信心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 jump start， 就好像你坐上了这个船，或者坐上了一架飞机，你要去到彼岸，你要去到中国的时候，你不只是说我相信怎么样，这一架飞机我买了票坐上去可以飞到中国，然后你那一天怎么样，你登上去了，就好像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之后，我们就登上了这一艘开向彼岸的那一个船。所以当这个船在继续开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就是有这个信任度，说这个船可以开到彼岸的。而且假设这个船要开30天才到彼岸的话，你这个信心是每天所需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圣灵要赐给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那一个信心。所以这里信心的恩赐就有这一个问题了，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吗？是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嘛。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跑来美国的嘛，对不对？就像我跑来美国的时候，哎，我口袋里才装了700块，啊，一个星期不到，700块就不见了，对不对？啊，就是哎，你有这个信心，你才来美国。美国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信心，但是那个这是在好像哎，我靠着我自己，是不是啊？我要来美国打拼，是对自己的好像一个自信。但是保罗这里所讲到的圣灵要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是要带领我们在人生的这一个旅程当中，不管暴风雨有多大，你这一个信心是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度过你的人生，去到彼岸。这个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怎么样，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那一个信是什么？那一个信是持续的信。那一个信不是说哎，我那一天受洗了，我完成了，我结束了我的功课，而是那只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这是一个开始的点。然后呢每一天的跟随耶稣的，你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足够的信心，能够胜过你人生当中任何的暴风雨。就像今天我们面临的一样，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很安全啊。如果你今天在武汉的话，这个局面完全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最近也在听人家的报道啊，但是那里有教会，他们在这个情况下面怎么样，他们还是在那里敬拜神啊，有病人带到教会为他们祷告，他们得到医治啊，有神迹奇事的发生。虽然是暴风雨，但是他们找到了那一个船的那个锚抛锚的地方。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你也有信心，是不是？但是你的信心到底抛锚在 哪里？你的信心到底抛锚在哪里？你的信心是抛锚在这个教会的牧师的身上呢？是抛锚在你小组的小组长身上呢？还是你的信心抛锚在那一个永不改变的、有稳固根基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船行驶在暴风雨的时候，他那个锚抛下去，抛到那一个地方，以至于船可以稳定的那一个地方是什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当圣灵赐给我们那一个信心的时候，那一个信心的恩赐，那一个信心的恩赐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信心恩赐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圣灵给我们的信心的恩赐，信心的恩赐。所以今天呢，我要用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十二节，彼得所讲到的信心。你知道彼得这一个人吗？彼得这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不是啊？哦，当耶稣怎么样，哎，耶稣被人家来抓的时候，哎，他拔出枪去砍人家的耳朵，是不是？哦，耶稣啊，说他要上十字架，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上。哦，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跟彼得怎么说？说哎，他说西门西门怎么样？他说撒旦要怎么样得着你啊，就像那个撒那个麦子一样啊。你知道撒麦子吗？麦子有壳啊，壳要打掉嘛，对不对？里面才这个 rice 这个米粒才会就像撒麦子一样，就是很残酷的，可能脚要压一样，就是你会经过那一些试炼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怎么样为你祷告，为你祈求天父啊，以至于你就不失去那一个信心。当你回头的时候，虽然你经过了这些试炼，虽然你失败了，但是因为你再回到耶稣的面前，看到那复活的耶稣，经历了那圣灵的极大的浇灌的能力之后，你知道彼得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才成为一个真正刚强的人呐、啊！他可以在五旬节，哎，一直讲到三千个人受洗，以后后来又去什么讲到五千个人得救受洗，所以彼得他改变，他成为什么？坚固他弟兄的，就坚固弟兄，就是我们啊，我们也是彼得的弟兄啊，我们是神家的人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是经过这样一个试炼，虽然试炼当中有失败，但是有圣灵浇灌在他生命当中，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写到彼得一书当中，他在长期的服侍以后啊，经过各样的难处，哎，他在怎么样？哎，传福音，耶路撒冷传福音，结果被怎么样关到监牢里面，跟约翰一样，对不对？常常被官兵逼打啊。然后彼得听说了，彼得他最后他殉道是倒挂十字架嘛？他说他不配像耶稣一样，他倒挂十字架殉道的。所以他是经过这样的试炼之后，在难处当中试炼之后，他写彼得前书、彼得一书。哦，这里面有很多，你回去读。但是他在开始彼得前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在写这一个他所看到的、所学到的那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彼得那个前书一章三到十二节啊。然后呢，我要鼓励大家，你回去还要读。哦，今天只是给你一个开场，哎呀，你回去还要读啊。好，问起来了，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了，不只是说到这个阶段就为止。你看英文就很清楚，他说怎么样？我们是神给了我们一个 new birth， 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新的生命是要进到某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的，某这样一个神给我们的光景里面。他说是什么？用里面就知道，就是进到一个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重生，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是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当中，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了，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的难处不能胜过吗？好，我们继续来，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摧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这里讲到，我们不是说重生得救得到那一个救恩为止，实际上神的救恩，那一个救恩原来名字意思也是进行时的，一直到我们见耶稣基督的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回来，而且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神将所有的基业、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好处、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是放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那个船的那个锚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一个信心的锚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信心就成为那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所以因为有这样荣耀的盼望啊，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很有意思。好，他说因此你们是什么？大有喜乐，但如今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比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珍贵。你看他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大喜乐，这样荣耀的大的盼望，但是今天我们好像在这一个船是会经过这样的风浪，天色没有残蓝，是有乌有，是有大雨的，但是在这样的试验当中怎么样，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锚怎么样经过试验，这个试验，而且这个试验比那个金子更可贵，金子已经够价值的话，对不对？等一会我们会继续讲，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神要称赞我们，所以要鼓励你，要去参加主日学啊！参加主日学讲启示录啊，如果你星期晚上没来嘛，就错过机会。现在主日学启示录，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幕后的计划，神要让我们成为得胜者，神要奖赏我们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预备了天上的永恒荣耀的奖赏，是等待我们去领取，但是这个领取是要经过风浪，是要到那个彼岸才能得到，但是我们有这样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信心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船上谁在掌舵啊？耶稣啊，耶稣在行驶啊，我这样能够坚持，我在这个船，我靠着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他必带领我过去，我得荣耀，哈利路亚。这是彼得，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是不是？哦，好，继续来，很有意思。他们说，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就有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我们若也没有看到 physical 的耶稣，但是怎么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却爱他。这个是信心，你去看那个希伯来书实际上都是讲信心，对吧？你可以回去读啊，是不是都讲信心的历史历代那些充满那个大信心的人，而且因为我们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耀的大喜乐，我们等一下还会讲。所以在灾难当中，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还是有平安，还是有喜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脸也不需要是一个冬瓜脸，我们可以是一个什么脸？西瓜脸，是不是？还就是可以常常微笑，你知道微笑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不管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常常微笑，跟你老板微笑的，对不对？啊，怎么样？老板也喜欢你啊，是不是？你看 ，Polo 就一直微笑，所以他就老板一直加薪，是不是？哎，然后就啊，太棒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啊， 微笑改变我们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我们因为这个微笑不是长出来的，这个微笑是因为我有耶稣啊，我有盼望，所以我有这样的喜乐啊。所以他怎么说？他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会带下一个结果，有一个 result， 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我们灵魂的救恩，不只是这个救恩说，哎，我信耶稣以后，那一天前面已经讲到是将来永恒的，我身体也是要得赎的，在跟耶稣一起做王掌权的永恒的家。所以他怎么讲？他认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中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了，因为彼得对这些先知所写的太了解了，这个先知的那个故事我们等一下讲几个给你听啊，太了解是因为什么？他们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在这些先知的身上，以至于他们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先知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所以那些啊，继续来，他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为我们。而且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而且我们今天得到福音有这样的属灵的前辈，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有圣灵差来给我们传福音。而且他说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当我们得到福音，当我们将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天使天君都在唱歌，都在看我们的，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就像一个舞台一样的，是不是？这一个舞台是什么？那一艘船，在耶稣的掌舵，在耶稣的带领下面，我们就稳稳的可以度过人生的试炼，好不好？好，哇，这个已经讲了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信心是无止境的，啊，你回去再去看，是无止境的，那是一个不朽坏的信心。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不朽坏的一个信心？这个好像是买我知道神要给我的那个不朽坏的基业，是不是？当我，啊，上次有讲过，当我被圣灵浇灌，哦，圣灵的血充满以后，神对付我第一个就是说什么？神说我要你的时间，就是说我要你的时间，就是神要我的生命，啊，生命以时间为单位，就要你的，要我的时间，啊，我的时间很紧，啊，我有很多的事要做啊，我这些事不做完，哎，我怎么来教会，我们这才读经，哎呀，祷告祷告会那一些。但是怎么样，当圣灵触摸到我们那一个灵魂的时候，我跟你说，当我们真正的被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神要彻底的翻转我们的那一个世界观，那一个想法，那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宪法。其中他讲什么？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对不对？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灾呀，啊。哇，那个骷髅来偷。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灾。哇，那个骷髅来偷，这个讲到什么？这个就是讲到，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所改变以后，我们的眼光不再是看这个地上，我们是抬头看天上，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一个基业，在天上的基业。当我们抬头看天上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从今以后，那一个信心的锚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开始我的生活的重心，我生活的重心点就是围绕在耶稣的周围，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形态，就表现在这个决定上面，做次序上面，在安排上面，就看耶稣为首。当有人来找了，哎，我这里这家公司，哎，不错哦，那个我们要给你一个，比如给你一个哎更好的 offer，job offer 的话，你照地上来看的话，怎么样？赶快去了嘛，是不是？薪水更高，更高有什么不好？ 是不是？福利更好，对不对？还有 stock option， 不是更好吗？哦，但是当我们以耶稣为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看天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改变你的想法，我会考虑到这一个工作会对我的服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参与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读经祷告时间安排各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就会把耶稣放在第一啊，你就会照这个来决定。当你照这样来决定的时候，怎么样？神必看顾你，因为你的产业是不朽坏的，是不朽坏的。而且他这里讲到这个信心也是不玷污的信心。为什么说不是玷污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神耶稣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是无瑕疵的。当然他也经过试炼，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回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而不要说各样这些我刚才所讲到，你有新的工作很好你就去啊，但是其他的你打开网络一看的话，那些各样真的是让你的情感，那个撒旦在幕后的事就是要他要改变你的情感，你知道吗？让你陷到不管是色情的还是各样的所谓的那个 hobby 或者 habit 里面，他目的是什么？让你进到被他控制的生活当中，就是在一个不圣洁的生活的当中。但是当我们的信心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个信心成为一个不玷污的信心。就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当但以理十六岁的时候，你想十六岁的孩子当被巴比伦从怎么样犹大国的这一个皇宫啊，他们是就 royal family 啊，今天讲起来在英国那些什么 Henry 对不对，还有一个女的叫什么，最近他们脱离什么英国皇对不对啊，就好像他们是在皇宫里面的，忽然间就送到了巴比伦，他们是无辜的，但是巴比伦要同化他们呢，要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呢，要放弃他们所信仰的耶和华神呢，他们从他们的文化开始啊，给他们吃的习惯开始。但是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说不吃这些拜过偶像的这些肉啊跟酒，我们只吃蔬菜就好了。他说，我们来看看，过十天以后我们情况怎么样？结果他们怎么样？哎，结果又白又嫩，哦，又有智慧，就怎么样？巴比伦被巴比伦化，大大的使用。他们愿意活在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中啊！当巴比伦往你不讲你三立那个金像，要所有人拜。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说？他们说什么？我不拜你的金像啊！哎，不拜金像，把你丢到火炉里。但是他说什么？我的神看过我。他说什么？几乎不然的。他们说几乎不然，几乎不然。我的神没有看过我，我被烧死了。但是什么？我拜你的金像，这个是一个圣洁的表现。这个就是平时说培养起来，他们愿意过这样一个圣洁生活的，成为一个生活的形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信心的锚抛在耶稣的身上。我知道耶稣是圣洁的，当我跟他连接的时候，没有任何不圣洁的可以在耶稣的面前。我愿意改变，从小事，从小事改变，从很小的，你如果有很小的可以改变的话，刚才张老师也讲到，好像人家说我们没有自由，但是我跟你说，当你被那一个曾经让你不能放弃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也是很好，你愿意为主所放弃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自由，你知道吗？当圣灵充满我以后，我过去我讲喝啤酒啊，有弟兄喜欢抽烟，对不对？喝啤酒，我常常要到 Costco 第一件事就是看有什么新产品的啤酒，对不对？抓回来啊，那我太太可以见证。但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居然这个习惯就不见了，这个习惯就不见，因为什么道理啊？这个事是一个小事，没有什么说，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但是当我可以从这样一个好像一个 hobby 成为一个捆绑当中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我就成为自由了，你也可以成为自由的，是不是？哦，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这无止境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是什么？摧残的， 不会坏摧残，不会玷污，不会摧残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嘛。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的神啊，对不对？他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一样，就好像当神给我们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20/2020/20啊，这就是2.0了，20/20的那个眼光。当这个20/20的眼光是一个永恒的视力，就是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永恒的奖赏，看到那一个彼岸。虽然我才上了这一个船，但是我已经看到那一个彼岸，那一个彼岸那里神为我预备了那一个极丰富的，他要叫我去。所以你有这样一个永恒的视力啊，今年是2020年，是不是？所以每一位，哎，这个这里还蛮清楚，有一个要带上这一个2020/2020永恒的视力，神给我们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形态，可以每天活出来。当你有这样一个盼望，就像彼得所说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定睛不在目前这一个，哎，怎么这么害怕？我上次星期晚上说，哎，这是小 case 啊。到末后的时候，当这个七印打开的时候，七号吹响的时候，那你没办法想象的。我们还在哪里？教会还在哪里？神的儿女还会哪里？如果没有今天就开始带上这一个看见永恒的这一个神给我们的2020的这样一个眼睛的时候，我们将来没有办法的。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非常非常，所以我们要战备，战备啊，战备。感谢赞美主，好，感谢赞美主。哇，这个很啰嗦，我讲到好，这一个信心是一定经过试炼的，这是一个经过试炼。那个彼得说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怎么我们有苦处啊，我们有难处，我们有困难，我们有风浪，我们有忧愁，我们有伤心，我们有疾病，我们有财富上面的问题，我们有工作上面的问题，我们有跟老板关系的问题，甚至我们跟我们太太、跟我先生、先生是先生夫妻儿女之间的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圣灵给我们的信心经过一些试炼，它怎么样会变成一个就像金子，比金子更宝，彼得说比金子更宝贵的，成为纯尊贵重。你知道那个炼金的人怎么炼吗？大家知道有没有看过炼金？炼金啊，过去人家来加州挖金嘛，你炼金就是让这个金矿啊，啊，金子不是你挖出来就是金子啊，啊，这个金矿，然后就用火烧，就烧到什么程度呢？烧到就像这个一样，是一个 liquid， 是一个液体的。当烧成液体的时候呢，这个金矿里面那个小石头啊，那些杂质啊，那些不是金子的东西就浮到上面。然后呢，那炼金的那个人呢，就把它捞起来丢掉，丢掉，然后呢，让它凉以后，这个就变成我们说金块嘛，对不对？然后看看这个是不是还是纯的，变成纯的金子呢？他就看看这个 surface 啊，这个金质的那个表面，看上去哎，真的像镜子一样，看到你自己看镜子一样哦，表示这个杂质已经很少了，对不对？就没有了啊，就没有杂质。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再继续去炼，再烧成这样的一个液体的状况，哎，又有什么杂质浮上来，然后把它撩掉，丢掉。今天我们在试炼的当中，也是在经历神给我们的试炼，也是在经历这样一个炼金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生活在很安逸的环境当中，你有什么抱怨的，对不对？真的说，我的先生也很好，我的太太也很好，哇，我们都赚了6位数的薪水，哦，还有很多401K，哦，然后你看我的儿女都很孝顺，都念了名牌的大学，哦，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哎，都真的也很好，很有爱心，对不对？哦，那个哦，弟兄姊妹的，哎，很好，也是很好，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你就在这个里面。怎么样？你还是你原来的你啊！只有当风浪来的时候，只有当像武汉这样的疾病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的心是怎么样，就会表现出来。所以神当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他要炼净我们，就是当我们那一个好像不满意，那一个啊， 真的是一个咬牙切齿哦，那一个里面的那个苦毒冒出来的时候，神怎么样？炼金人也把它捞起来丢掉，还没有纯正吗？再回去再炼一下，再有捞起来，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炼金的人一样，他要看这个最后凉却以后的，他放在不是这个 liquid 倒出来以后放在一个器皿里面，是不是倒进去，然后凉却以后拿出来看这个表面，这个金子纯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一看看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不是歪鼻子的，本来我眼睛很大，哎，怎么看到的我只有一个眼睛，是不是哦，那个本来我头发很多，怎么是秃头的，对不对？就是看到跟他一模一样的那一位，他说啊，这个练的已经纯正很好，就照出他自己。这个就是耶稣要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他耶稣反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过这样的试炼。所以怎么样，保罗也说了，哥林多教会说什么，我们是怎么样，耶稣看我们，我们是怎么，我们也看耶稣众人，就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圣灵怎么样，主的灵就是圣灵呢，圣灵要来塑造我们呢，经过这样的试炼，经过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这一个锚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继续跟随神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锤炼以后的生命就能够长成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形象。弟兄姊妹，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季节，欢迎圣灵的季节，神一直在我们基督的丰收教会做这样预备的工作啊，是不是啊？几年两年前就开始有祷告成讲啊，读经，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在小组里彼此的相爱，然后呢当难处来的时候，很多教会我跟你说人都不见了，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说，神今天看到你，神今天看到你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他说什么，他说你虽然经过这些试炼，但是经过这样的试炼，你就会长成跟他一样的这样荣耀的形象。神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使用基督徒丰收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 这地就像那个金子，当神的荣光照在那个金子上面的时候，这个金子是什么呀？就反射神的荣光。我们在这个地，在南加州大普莫纳地区反射神的荣光，圣灵要做这样的工作。哈利路亚，都没人说哈利路亚，有没有哈利路亚？好，哈利路亚。所以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就像彼得所说，虽然我们若也没有看到耶稣，但是我们还是爱耶稣啊，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充满了对耶稣的爱，我们愿意被炼金嘛，我在那里挣扎，我不要炼，我不要炼，怎么样，你永远，我生命里面的这个坏脾气永远不会跑掉的，我跟你说，只有当乖乖的让神来炼，让神来将我生命当中的这个杂质挪走啊，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有爱耶稣这样一个心智。所以当我们的信心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一个信心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是充满对耶稣的爱。在我们南加州，就在我们南加州，就在我们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还是在一个海边的啊，海边的城市哦，Laguna Beach， 去过没有？哦，城市有一位女孩子啊，她比我大几岁了，大概啊，那叫那个 Heidi Baker， 就在南加州海边城市长大的。富有的家庭所长大的一位女孩子，她16岁的时候呢，她在一个跟你知道美国有印第安保留区嘛啊，在印第安保留区交换学生，她是一个白人呢，跑到印第安保留区做交换学生呢，就是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呢啊，在像 New Mexico 啊、路易斯安啊这种印第安保留区里面，他去那里念书啊，高中啊，16岁，对不对？16岁的那一年，他去的时候，人家结果怎么样？在印第安保留区带一个白人女孩子去那里的印第安人的教会，那一天晚上，他被圣灵得着，牧师在前面呼召罪人起来接受耶稣基督，神的灵浇灌他。 他看到自己的罪，他举手冲到前面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大家为他祷告，他被圣灵充满，他被受洗啊，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他被神所得着。他原来有读书，就是看字有，就是他的眼睛没办法集中，就是说看字看得清楚，就戴一个很厚的眼镜在上面。结果那一天晚上，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我们的圣灵，我们的神也是医治的灵了。结果他发现，哎，戴眼镜看不清楚了，眼镜拿掉反而看得清楚了。他被神，不只是他属灵的生命整个翻转，他人生整个那一天晚上翻转了。他受洗以后，神给他异象，他将来是，你不是在南加州了啊，坐在碧曲旁边享受的那个白人女孩子啊，神给他呼召，你将来是去到英国，你将来是去到亚洲，你将来是去到非洲的，你知道吧？他在英国念博士啊，念博士的时候，又开始服侍那里的 homeless 啊，无家可归的孩子，然后他去了香港啊，香港，我们香港，香港在那里服侍那些homeless 的孩子，他会用广东话祷告，他有语言的天才，神给他要用广东话祷告。后来他看到在莫桑比克，在非洲最穷的那一个国家，那些孩子啊，真的是没有鞋穿的，浑身都是病啊，那个身上头上都是长那个蛆，那是虫啊，这个肚子也吃不饱。但是他跟他的先生怎么样，放下所有的，去到莫桑比克，去服侍那里无家可归的孩子。因为他什么？他知道，他的人生是为耶稣而活的，他的人生不再为自己。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那个信心的锚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爱耶稣超过，大大的超过爱自己。他在街头寻找那些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你要去读他那本书啊，你一定要去读，虽然是英文，你可以读英文，要叫 Always Enough， Always Enough， 神的恩典 Always Enough， 神的怜悯 Always Enough， 神的意志 Always Enough， 神的供应 Always Enough， 神赐给这些孩子的那些食物也是 Always Enough， 总是足够的。他在街上寻找那些孩子，有一个孩子才七八岁，这个女孩子啊 Beatrice 是不是，他说他自己没人管他，他家里早就被家里抛弃啊，没有吃，到处流浪。他在那里 struggle， 在那里挣扎，他还能不能生存啊？但是哈利贝克去那里把他找来，抱住他，拥抱他。他讲了一句什么话？我这里把他 highlight 啊。如果你有这本书，你可以找41页。他说什么？我在这一个女孩子啊，没人要的女孩子啊，曾经被强奸也不知道多少次，被人家抛弃，这个女孩子，她说在这个女孩子的眼中，她说什么？看见了耶稣。她在一个女孩子，穷人的女孩子，没人要的女孩子的眼中看见了耶稣，看见了耶稣。所以把她带回去啊，这样的孩子成千上万的在那里孤儿院当中啊，一定要去读这一本书 Always Enough。 还有其他的故事，我今天时间关系 留到以后再讲。所以神迹其实就发生在那里啊。刚才跟我们这边在讲那个，有美国大使馆的那个人啊，去看他，去看他，带了一锅那个咖喱鸡饭嘛啊。那个咖喱鸡饭，所以当然带去就给他们这些 staff 嘛，这些人大概可以吃。结果那孤儿院几百个孤儿等着吃饭了，等着吃饭。他怎么样啊？把那一个咖喱饭呢？那个人说：“哦，那不够，我要回去烧。”他说：“不要，我们来祷告，来祝福这一个咖喱饭，给这些孩子。”结果怎么样？分出去几百个孩子啊，都吃不完。神就 multiply。就像耶稣那个五饼爱鱼的这个神迹其实就发生，因为他怎么样？ 他在这个孩子当中看见了耶稣基督啊，他所服侍的不是说我可怜这个孩子多可怜，你看他有这样的病啊，又有什么乐极啊，又有霍乱啊，又有艾滋病啊，但不只是说他要帮助，他在孩子眼中看见耶稣，他是在拥抱耶稣啊，他是在服侍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拥抱耶稣啊？耶稣他说什么？不过雅各吗？上耶稣他说他在哪里？他说耶稣说他在哪里啊？他在羊群当中啊，这些贫穷的孩子就是耶稣的羊群啊。所以哈利贝克在这些孩子当中找到了耶稣。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也是一样，在环境当中也是一样，耶稣在那里啊。你不要以为说就像门徒看到耶稣在船上，耶稣你在睡觉是不是，有风浪那么大，不是的，耶稣都知道啊，耶稣都知道。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迹其实必定发生，充满对神的爱。哇，好，他必带来大喜了。要读那本书很有意思，那些贫穷的孩子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被耶稣所得着，他们有神的爱，他们就喜乐，他每天敬拜赞美跳舞啊，比我们活得都自在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孩子被领到耶稣的面前，当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要成为小孩子，就像这些非洲的孩子一样啊。而且这些孩子知道虽然贫穷，但是怎么样，他们只要在耶稣里面，他们是 always enough。 然后当末世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天上的家。这是神永恒的救恩啊，也是给我们的，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虽然这些很多很多的难处在我们中间，但是神怎么样，所以让它变成大喜乐，变成大喜乐，你知道吗？当我被那些年轻人真的是很兴奋的，被圣灵充满浇灌，哇，那个爱耶稣的那个热情啊，哇，就像那个火被点燃起来，是不是被点燃起来？然后哎，服侍神，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的热心啊，对不对？牧师说哎，带敬拜，那就带敬拜。牧师说，哎，去扫地就扫地，对不对？哦，那做执事就做执事，啊，洗米就洗米，对不对？哦，什么都做啊，哇，在那里，哇，带着耶稣基督的，真的这样，哎，领受到这个那一个大喜乐，真的服侍很有喜乐，是不是？但是故事不是这样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天色不会常蓝的。当我们在这一艘船上的时候是有风暴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经过这个风暴去到的地方，2003年的时候，我真的服侍到一个很热心的时候，我也放下，你知道，我放下我那个在美国拼命的那个东西啊，我上次讲过，真的很棒的啊，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去看。那神叫我放下，我就放下了。那他说我供应你啊，好好的爱我啊，我就好好的爱耶稣。但2003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忽然间我发现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的右眼，嘿。怎么是黑的前面了？我赶快上 internet 去一查，这样，哦，我知道，肯定是里面的 red 呢，视网膜出了问题，视网膜就剥落了，视网膜就剥落，看不见了。嚯，哦，还有医生，对不对？然后看，然后我去了就被抓起来，下午就开刀，然后开刀以后又发现，哦，里面又什么那个，反正故事很长，然后再来一次。哇，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把我这个眼睛里面的这个 liquid 要拿掉。 liquid 啊，你眼睛，你知道你眼睛里面那个 liquid 就是你这个 镜片的，啊，调那个距离的 liquid 拿掉，所以就变成视网膜好，近的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啊。你还有没有喜乐？你还没有盼望，你还没有相信，当耶稣来的时候，我还能得到他永恒的那个救恩吗？你还要不要服侍啊？你还不要开车啊？但是，耶稣给我们应许啊。虽然人生有很多的难处啊，我也寻求医治啊，我请那个比尔·江森祷告过啊，没有得到医治啊。 成为我的一根刺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因为怎么样，那信心的苗就要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来到这里就是一个得胜的。你要跟你自己说，你有很多难处啊，但是我们还在大喜乐里面，因为将来幕后的那一个永恒的那个奖赏在等着你啊。你有身体很多的难处啊， physical 的难处啊，对不对？不管保罗啊，我相信彼得可能也有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难处。但是怎么样，当我们的眼目，就是说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一个 2020 永恒的势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好，我们要赶快来结束啊。好，那个，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我们经过这样试炼的这样一个信心，就像那些那个历史历代那些先知一样经过的，我们所看到神的门徒那些使徒是经过的那些试炼，目的是什么？见证耶稣。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耶稣基督活的见证。所以讲到这个先，他讲到先知，基督的灵在先知的心中，为什么？他们见证耶稣，就像以赛亚一样。你知道以赛亚吗？你们知道以赛亚？知道以赛亚大先知吗？以赛亚书66章，以赛亚书前面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后面怎么样？39、27、27章，就好像新约就怎么样？66卷书新约一样，你去对照一样。但是以赛亚怎么被神所呼召的？以赛亚他是谁啊？他是乌西亚的表兄弟啊，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啊，对不对？他说以赛亚的地方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哦，那可怜啊，乌西亚王崩了。乌西亚虽然有后来他的人生也不是 很完美的结束，但是他16岁做完以后，做完56年，以色列有大的复兴啊，有大国，你知道吗？他因为真耶和华伟大，哎，乌西亚王崩了，不见了，以后会怎么样？有大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呢？我还是皇室里面的一员呢，我会怎么样呢？但是他说什么？以赛亚书第二，他说乌西亚王崩，他怎么？他看到了坐在宝座上面的那圣洁的主，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啊！旧约里面你看到神的死掉吧，但是他神给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好，他说什么？糟糕了，我这个不圣洁的人了，又住在这些不圣洁的人当中，我死定了。但是神怎么样？恩待了他，神用那一个炭火叫天使怎么样？烫了他的嘴唇，要扶着他起来成为先知，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都在以赛亚书上面呢。你要去读啊，就好像圣灵的那个火，炭火，刻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生命被翻转，他起来，他勇敢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虽然传，他说他传的谁要听，但是他还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所以你读很多讲到耶稣要来的，以马内利的神啊，哦，那童女生子啊，那各样的那个，就讲到耶稣基督53章，哪知耶稣啊，为我们的过犯怎么样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姊妹，这个在什么时候年代啊？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在什么年代？至少在那个北国南国被掳之前啊，你说近一点要主前600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神让他看到耶稣基督了，他在那里宣告，弟兄姊妹，耶稣已经来了，耶稣的应许已经成就在当他挂十字架的那一刻。所以当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当你有疾病有困难的时候，你宣告了耶稣受的鞭伤，耶稣受的刑罚让我得平安。所以圣灵在历史历代充满那些为神而活的，将信心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一群，他们也将神的福音怎么样传给了我们。所以彼得说天使在那里也在观看，天使有这个 design， 他这样一个渴望说，看到神的儿女要怎么样 carry on， 怎么样聚成，怎么样完成传福音的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作，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将信心抛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不好？我们要来结束了，对不起啊，很啰嗦。来，我们敬拜堂，翔哥来。今天等一下，四哥我要请我们翔哥来带啊，翔哥来带。等一下，你可以先坐坐，先坐坐，那个啊，先让我们敬拜堂来服侍你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圣灵给我们信心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保罗说我们都要追求啊，是不是？这一个信心恩赐，今天有一个问题，在难处当中，在困难当中，你的信心可以被看见吗？天使说他在那里观看呢、啊，神也在那里看呢、啊，众人也在看呢、啊，大婆摩纳地区在看基督徒丰收教会，南加州的华人在看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个难处当中，你还有这样的信心吗？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心吗？有一次你知道吗，在那个尼加拉瀑布，大家有没有去过？哪个啊？尼加拉瀑布在美国跟加拿大边境，对不对？哇，这个最大的瀑布，我听说，哇、哦，这个瀑布很大、啊。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是走钢丝的嘛，走钢丝的人，所以在两岸挂了那一个钢丝，他在那里表演走钢丝啊，从这一头走到那里啊，从美国走到加拿大，加拿大走到美国啊。而且不是这样走哦，他推了一辆那个两个人子的，就是就像一个人子两个人子这样车子啊，就是直行的嘛，这一条钢层嘛，这样推过去，给他拍手，推过来，没事啊，没掉下去啊，又给他拍手，太棒了，太神奇了，怎么这么有平衡感呢、啊？也有风啊，那里风很大啊，还有瀑布在那里，那个像雨水一样，啪啪啪啪啪，太神奇了。结果那一个走钢丝的人出来讲话了：“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各位的掌声。我现在要邀请一位跟我一起来，你就坐在这个车子上面，我把你推过去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全场都没有声音啊，只听到那个破布的声音，嘘，没有声音、啊。结果有一位老人家从很远的出来了，他说：“先生，很棒，你很棒，我愿意坐上去，你把我推过去。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今天耶稣。”也在这一条钢层上面，他有这辆一个车子，这是一个稳当的车子啊。耶稣可以走过去，他把你放上上面，耶稣不带你坐过去嘛。但是耶稣说，不是说你给我掌声，他说你要出来坐上这一辆车子，是你吗？今天是你吗？今天是我吗？在犹大的历史当中，你读过哈巴谷书吧？哈巴谷怎么说啊？哈巴谷怎么说啊？当哈巴谷看到犹大国这样的罪孽，神啊，这个国家没有救了，你来救这个国家，这些罪恶要除掉啊！上帝怎么说啊？上帝说：“是啊，我是要兴起巴比人来啊，巴比人啊，是我们的敌人，你用我们的敌人来惩罚我们嘛。”哈巴谷在那里跟神对话，但是神改变先知哈巴谷的眼目，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啊？你去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怎么开始啊？哈巴谷怎么样？当看到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大国的时候，哈巴谷怎么样？他就站上了那守望楼啊。他站在那个高楼，今天来说就是站上了祷告城墙，弟兄姊妹，就是基督徒丰盛教会的祷告城，他站上了那一个守望楼，他在那里怎么样？他说：“我要听神耶和华神到底要说什么。”他在那里高举双手敬拜我们的神啊，耶和华神， 在这个年代里面，求你来复兴你的作为。但是主，你发怒的时候，请你用怜悯为念来眷顾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站上丰收祷告城墙，那守望牢成为现今的哈巴谷。那哈巴谷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一个基督的灵，在这个困难的时间里面转化成我们生命站在高处向神的敬拜跟歌唱。所以哈巴谷最后他怎么说，一起来来念一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芽，无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旁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怎么样欢喜，因救我的神什么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乳木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你今天的信心能让人看见吗？你要信心让人看见，一定要站上高处，你一定要行走在高处。那行走在高处的力量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身，就是你的马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说你要求恩赐吗？圣灵今天要给你恩赐，圣灵今天要给你信心的恩赐，你要不要？好不好？我要请我们敬拜堂先来用这首歌来服侍你。等一下让他们唱几次以后，你说我要像以赛亚，我要像哈巴谷一样，就像彼得保罗，主你求你来这个难处的时候，你来使用我。虽然很多的事情我不明白，但是主，我要战胜了祷告的城墙，我来向你来敬拜，我来向你来祷告，不息息的祷告。神要将我们放在高处，让这个世界看到，在大婆摩纳地区，在华人中间有一家属神的教会，在黑暗当中仍然可以为主来发光。好，现在我们敬拜堂在前面。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生命来提升我，将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求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 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人相助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 如果你愿意的话，一起来穿越。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你爱使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 主大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他已经赎回了我们。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的，成为他所宝爱的，他也永远的爱我们。不管世界的局势是怎么样，不管疾病是到处的泛滥，不管甚至有难处有困难，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他的船上面，他说他要带基督的丰收教，他要带领我们去到那彼岸，领去那天上的奖赏。虽然要暴风雨，虽然有试炼，但是神要让我们的信心 成为那不朽坏的，成为那不玷污的，成为那不摧残的，成到永远，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有耶稣基督的爱遮盖在基督的丰收教会，让天父的慈爱充满在基督的丰收教会，让圣灵的那一个能力，圣灵的那一个带领，圣灵的一个极大的复兴的火点燃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当中。就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就在这一个黑暗的年代里面，有一盏明灯要在这地被点燃。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看见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以心里诚实的敬拜，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